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排摆酒席，众人正在庆功的时候，报事的蓝旗进来，报！报主公大帅。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回来了，这一句话，朱元璋酒杯落地呀！啊，老六回来了！哎呦，朱元璋好像没哭了，心说六弟，你可不对呀，你呀，为了误无关八辈哪吒宁伯彪的事儿。你宁愿倒反葫芦玉，就走宁波镖，把乱石山弟兄的感情抛到九霄云外呀、啊！咱们弟兄都要变脸了，你这么做合适吗？不用问，这些日子你回过味儿来了，今天又回来认错，要这么的比什么全强啊？我二哥，这是个喜事儿。你回来更是个喜事儿，朱元璋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城门大开，把六将军接进来。报主公，你听我有下情回禀，六将军不进来，单人独马在外头讨敌骂阵，哎呀，说些难听的话，还说嘛让您出城去受死。啊！哦，老六还没出这口气，憋着劲儿还没完，让我们出阵。朱元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，心说老六，你这是疯了，你是傻了？好吧，跟元帅一商议，满营众将披挂整齐，在乌湖关前列队。朱元璋立马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，就见常遇春一个人呢，天王盔太岁铠，胯下压旗千里一丈青宝马良驹，手中擎着那条大铁枪，刚然倒竖，虎目圆翻，眼珠子都起了红线呢，那正叫唤着，嚯，这火还真不小啊！朱元璋看罢多时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用手一指：“六弟，秀王大，你怎么了你？”难道你还有理了吗？你这火还没消吗？你折舌大令，违犯军纪，倒反葫芦玉，不念咱们弟兄之情，够瞧的了。愚兄并不怪你，回来就好嘛。老六啊，你还不跟我进城，你这是何意？再看这常遇春把眼珠子一瞪，看了看朱元璋，呸， 朱元璋，你少跟我套近乎，我太后悔了。我姓常的是什么人？敲一敲叮当响，玲珑透体，四面见现，我是好不错的。想当初我怎么双瞎了眼，跟你磕头拜了把子了？哎，你不就是放小牛的吗？你不就是黄教寺的和尚？你朱元璋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跟八辈哪吒宁波彪，我们的交情比你重得多，当然我要向着他。就为了一个宁波彪，你好像没把我憋疯了。到了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我扶保了元朝，我呀跟你们义军隔袍断义，画地绝交，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了。今天我回来没别的事儿，奉元顺帝的旨意来全的向上燃朝。朱元璋哪里走？再看常遇春催马腰枪奔朱元璋就扑来了。朱四爷一听啊，坏了，听常遇春的口吻彻底绝交了。这种话能从他嘴说出来吗？他要说出来就是不念我们弟兄之情了，把朱元璋气得张口结舌，无言可对。一瞅就过来了，朱四爷拨马就走。他刚一拨马，旁边就气坏了胡大海。胡大海一听这玩意不顺心呢，心说老六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呀！你说我胡大海虽然不是东西，还赶不上你呀！哎。胡大海又一想，我犯了罪了，元帅高抬贵手，没怪我，我们老四也没怪我，今儿个我得立立功，我是二哥，当二哥的得拍拍老枪。等胡大海想到这儿，催马过来，老四，你别理他，别理他，小孩子一样，你先回去。看二哥的。老胡把大肚子一舔，人家过来把常遇春挡住了。我说老六怎么了你？混蛋，混蛋加三鸡，方才你说的是什么话？那是破裂咱们弟兄的感情啊，你怎么就瞎了眼了？朱元璋跟你磕头，哪块高攀你了？哎，你说的什么话呢？老六，如果你喝多了，另作别论；如果你没喝酒，就冲你说这话，就掉头之罪，你是无恩无义之辈。算了，念咱们弟兄多年，你四哥二哥都不怪你，来来来跟我进城。耍什么小孩子脾气，你还有理了你？走走走走。胡大海那意思拍拍老枪，他催马这一过来，谁知道常遇春阴阳把一合，把大铁枪一抖，元征虎拍。胡大海，你刚是什么东西了？你配跟六爷说话吗？我就知道你是个贩私牛的，你是个无赖，你也在我的面前白白花花，而往哪里走？再看他把大枪一举，砰就是一枪，奔老胡肚子就来了。老胡一看呢，还真扎。这大枪要扎上非俩眼儿不可，把胡大海吓得把马一拨旁边躲开了。你可真不客气啊！常 杨玉春呢真不客气，把大铁枪无动不飞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枪紧似一枪，一枪快似一枪，恨不能把老胡给挑了。把胡德海忙活的满头都是汗，来人啊，我可顶不住气了。可打仗七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，粉哪吒胡德济在旁边呢，立马给爹爹观阵。可一看这黑脸的，哦，这是常玉春，这就是我六叔，虽然没见过，声名远震，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，怎么我六叔这个人这么不讲理啊？我爹哪句话说的不对？你怎么就下了毒手了？真把我爹扎死，我哪找去啊？要不说是怎么年轻人，粉哪吒胡德济双眉倒竖，五眉圆翻，一伸手咯噔摘下宝兵器七宝毒龙闪，双脚点灯飞马到两军阵，过来把胡大海给让过去了。爹爹，您到下面休息，交给孩儿。胡大海一看，嗯，还得有儿子啊，德济啊，多加注意，这是你六叔，可不能下毒手啊。胡德海说着拨马回归本队，再看粉哪吒抖擞精神，把大铲一晃，六叔你太不讲情面了，可实认猫家。胡德济说到这儿，把宝铲一晃，把常玉春拦住，怎么劝这个人也不听啊，不但不听，相反晃动大铁枪奔胡德济分心就刺。胡德济忍无可忍啊，六叔小侄得罪了，唰晃兵器开始动手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感情这一伸手可了不得了，要不怎么说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练武的人都是这样。你看说话那时候心平气和，说的挺客气，真要伸手了哪有让步之理呀？稍微有个不注意，当众就得丢丑，甚至把命就得搭上。再看胡德济抖擞精神，七宝毒龙铲都飞起来了，寒光闪闪，冷气逼人，挂定风声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，这个常玉春也不含糊，这条大枪也是上下翻飞，折拦斩架，跟胡德济杀了个势均力敌，难解难分。胡德济啊，他这能耐是跟外祖父金有德学来的，金有德是当世的武林高手，对这条大铲有独到的功夫，小伙子也钻研，别看年纪不大，功夫出众，在身手当中还留着情呢。一开始有点抹不开，到了后来才放开手脚，使出真本领。朱元璋在旁边看着，哎呀，心里着急，又恨常玉春，我这老六是疯了，都是一家人动手，你说你要把孩子给伤了，对不起我二哥，要把你伤了我又心疼， 朱元璋急的这身子就直使劲儿，肚子呢就碰马的铁锅梁，那马呀认为叫他往前走，朱元璋这匹马就离了队了。单表这个常遇春打着打着偷眼观看，哎呦，我这小伙子挺厉害啊，这条大铲要给我削上，我命休矣，不行啊，不可恋战呐、啊。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他一看，朱元璋离着自己不远，在马上直晃的，伸着个脖子替使劲儿。对了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！我哪有功夫跟这胡德济伸手？干脆我奔朱元璋下家伙就得了。想的是唰，他虚晃了一枪，粉哪吒使了个举火烧天，唰往尾一架，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个常遇春拨马就跳出圈外，一闪身奔朱元璋就来了，而往哪里走，哇，唰，赵四爷就是一枪啊，把朱元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，哎呀老六，身子往旁一闪，好悬没叫枪扎上，二马一错蹬，这个常遇春反手一枪，这枪啊顺者当棍使唤，奔朱元璋后背就砸，朱四爷说声不好，双手抓住铁锅梁，身子猛往前一探，身子是躲开了，马屁股没躲开，这一枪杆正砸到三叉骨上头，那马也懂得疼啊，把这匹马砸得响，蹦起来多高，摇头摆尾是落荒而逃。离开两军阵就跑了。常遇春不舍，在后边催马腰枪是紧紧追赶。一前一后就离开芜湖关。胡德济没防备到这一手，把小伙子也吓了一跳，在这几秒钟当中就发生了变化，德济就一愣，这他一看主公跑了，也没看清楚是受伤还是没受伤，这怎么办呢？回头他看胡德海，老胡吉的脑筋蹦起多高呢，你看什么呢你呀、啊，追，干脆把常遇春抓住，把他宰了，快追下。粉哪吒这才清醒过来，催马晃铲在后头追下来了，胡德海呢就追胡德济，其他众将就追胡德海，这可好，跟一条线拴了一串一样，前后都是人了。咱们单说西吴贤王朱元璋，那马受了伤啊，是惊了，超出一般，所以这匹马如飞似箭，远远的把别人甩到后头。朱四爷就叫着两耳生风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哎呦我的娘！这样从马上掉下去命就没了，这阵也不知心里在想什么，恨不能逃着这条性命啊！再看他双腿一夹裆，身子往马身上一趴，把眼一闭，平添有命。 感情这个马这个精劲儿一半户过不去，也不知道跑出多远来，翻山越岭跳沟穿林，跑到什么地方来了？对面是一片开阔地，稀稀拉拉的村庄。这匹马穿过几个村子，还往前跑，又到了个大镇子。咱书说简短，到什么时候了？到了次日天光要见亮的时候，整跑出半天一夜来。大概这马这才没劲儿，这一进镇店，马蹄子放慢了，劲儿也过去了，马也站不住了，马失前蹄摔倒了，整个把朱元璋在上面给扔起来了，扑通。朱四爷又惊又怕又累，哎，什么劲儿都有了吧，摔到地下嗡了一声，是人事不醒。这匹马也不跑了，扬起脖子长叫了几声，跑了跑蹄子，回过头来看了看自个的主人，打着喷嚏和响鼻儿，看这意思，他想招呼人救主人的性命。可天刚亮，有的人起来，有的人还没起来。朱元璋摔这个地方正好在一家的门口，这家挺阔气，黑油漆的大门闭着，三凳青石的台阶，门前左右还有一对石鼓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本宅出了人了，稀里哗啦咣哒哒哒哒，出了两个当家人的，一个拿着大扫帚，一个拿着撮子，看这意思要清晨早起打扫卫生。这两个人伸了伸懒腰，哎呀，好睡好睡。哥哥兄弟啊，今儿天不错呀，来来快收拾快收拾。等低头一看，呀，这谁呀？再一看还有匹马，我这人怎么要没气儿了？两个人也顾不得打扫卫生了，转回身向主人报告。时间不大，主人也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一帮人。这主人低头看了看，这是谁呢？既然在咱们家的门前，就不能袖手不管。来啊，连马带人都救进去。单说西吴先王，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被人家抬到软榻之上。这主人先给号了号脉，命人呢赶紧准备了一碗姜汤，开了个简单的药方，时间不大，把这姜汤沏来了，药也抓来了，让人扶着朱元璋撬开他的牙关，把姜汤水给灌进去，接着呢把药给他服了。这主人就坐到床边瞪眼看着，一边看着一边心里纳闷呀，怎么是他？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